晚上好，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、 大朋友， 欢迎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 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在这个节目里跟你见面。 是的，在这儿有好听的故事， 还有非常好玩的笑话， 还有好听又好看的儿歌。 大家如果是每天晚上都收听的话呢，那就算是。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来自美国的尤里·舒利瓦茨为我们创作的，是由彭毅和杨玲玲翻译的。我们要谢谢麦克米伦世纪童书21世纪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宝藏。从前有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做艾萨克。他过着非常非常非常贫穷的生活，每天他都要饿着肚子睡觉。有一天夜里，他做了一个梦，在梦里有个声音对他说：去京城吧，去皇宫旁边的桥下面寻找宝藏吧。醒来以后，艾萨克心想： 这不过是一个梦啊。 他没有把这个梦放在心上。第二天，艾萨克又做了这个梦，他还是没有把这个梦放在心上。可等到第三天，当他还做了相同的梦的时候，他就对自己说： 也许这个梦是真的呢。 于是他起身上路了，离开他住的地方，走向京城。路很远很远，偶尔会有人停下来让他搭一段马车，不过大多数的路还得靠他自己走。他走过了一片又一片的树林，翻过了一座又一座大山，他终于到达了京城。可是等他来到皇宫旁边的那座桥的时候，发现不论白天还有黑夜，桥上都有卫兵把守。他不敢去寻找宝藏，可是每天早晨他都会回到桥边，在桥附近转来转去，一直到天黑。终于有一天，卫兵队的队长问他： 嘿，你为什么要在这里转来转去？ 艾萨克把他做的那个梦讲给卫兵队队长听。听完以后，队长哈哈大笑起来： 你这个可怜的家伙，要是我相信曾经做过的梦，那我就应该立刻去你来的那个地方，去一个叫做艾萨克的人家里，然后我就会在他家的炉子下面找到宝藏。 艾萨克给卫兵队长鞠了个躬，然后他转过身开始往回走。回家的路仍然那么的漫长，他翻过了一座一座大山，走过了一座一座森林，偶尔有人会停下来让他搭一段马车，可是大多数时候他都得靠自己的两只脚走路。终于他回到了自己住的小镇，一回到家他就在炉子底下挖了起来。哦，他真的在那儿找到了宝藏。为了感恩，他用宝藏修了一座大大的房子，在这里他挂上了一个木牌，木牌上写了这样一句话：有时候人必须远行，才能发现近在身边的东西。后来艾萨克送给卫兵队队长一颗非常珍贵的红宝石，在以后的日子里，他过上了富足的生活，再也不用饿肚子了。 哇，故事真好听啊，还有时间呢，我们再听一个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美国的大朋友劳拉·瓦卡罗西格为我们创作的，是由新月翻译的。我们要谢谢麦克米伦世纪童书21世纪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狗和小熊三个新故事。椅子上的小熊。小狗站在地上，抬头问高高的椅子上面： 汪汪，是你吗，小熊？ 高高的椅子上面有个声音回答： 是我，小狗。 小狗说： 汪汪，今天天气真好，跟我出去玩吧。 小熊从高高的椅子上探头向下面看，哇，椅子离地面真的很高很高。小熊说： 我下不去。 小狗摇着尾巴对上面喊： 哇，跳下来吧。 小熊紧紧地用两只手抱住自己， 可我害怕呀。 小狗抬起前腿，扶着椅子的腿儿，让自己站了起来。 汪汪，别担心，小熊，我来帮你。靠近点，靠近点，你可以从我的背上滑下来。 小狗对小熊说： 汪汪，加油，你能做到的。 小熊蒙住了自己的两只眼睛，他从来没像现在这样害怕过。小狗说： 汪汪，往前迈一步，迈很小很小的一步，对，就是这样。 小熊往前迈了一步， 汪汪，好了，再迈一步。 小熊又往前迈了一步，随着迈出的每一步，小熊感觉自己越来越勇敢了。最后他终于走到了椅子边边上，他已经看到了小狗的鼻子。小狗扶着椅子已经完全站起来了，它的鼻子头就在椅子背儿的旁边。现在小熊就像坐滑梯那样，顺着小狗的鼻子尖儿、脑袋还有长长细细的背，吱呼一下就从椅子上下来了。 真好玩， 小狗说。 汪汪，太棒了，现在咱们可以出去玩了。嘿，我说小熊，你的围巾在哪儿？ 小熊惊叫了一声。 哦哦， 他们抬起头来看向高高的椅子上面，那条红色白色道道的围巾落在椅子上了。 汪汪，咱们还是待在屋里好了。 跟我玩，跟我玩。小熊正坐在摇摇椅上读着一本书。小狗说： 汪汪，小熊，你能跟我玩吗？ 小熊眼睛没有离开那本书。 现在不行，小狗，我在看书呢。 汪汪，求求你了，小熊，跟我玩吧。 小狗的尾巴拼命地摇啊摇啊摇啊。 我在看书，书里讲了一只小狗和一个毛绒玩具熊的故事呢。 哎呀，小狗跑去叼来了一根树枝，它摇着尾巴说： 汪汪，小熊，跟我玩吧，跟我玩吧。 小熊举举那本书， 在这本书里，小狗和小熊是最好的朋友。 小狗跑去把那根树枝放下，又叼来了一块大骨头。 不不，小熊，来跟我玩吧，这个给你吃。 小熊还在继续念书里的字， 虽然他们非常喜欢待在一起，可是有时候小熊也需要自己单独待一会儿。 小狗放下骨头，拿来一个大大的球， 呜呜，跟我玩，跟我玩。 然后又换了一根好玩的绳子， 呜呜呜，跟我玩，跟我玩。 小熊接着往下念他的书。 小熊试着和小狗讲道理，可是小狗就是不明白。 小狗完全没有在听他念什么，他又去叼来了他喜欢的猴子娃娃， 呜呜，跟我玩，跟我玩。 小熊继续念书里的字。 过了一会儿，小熊明白了，小狗只是想和自己的朋友待在一起。 小熊念完这本书，他把书合上，放在椅子上，然后站起来。哇，椅子前面的地面上已经堆满了树枝、骨头、球、绳子，还有小猴子玩具。 好吧，小狗，现在我可以跟你一起玩了。我们玩什么呢？ 小狗又从别的房间带来了新的东西。哇，那是一大摞的书。 呜呜，给我讲故事吧，给我讲故事吧。 小狗改名记。小狗对小熊说， 呜呜，我要改名字。 小熊不明白，可是为什么呢？小狗， 我我，因为小狗这个名字太没意思了，从现在开始请叫我点点。 小熊看看小狗的身体，棕黄色的皮毛光滑干净， 可是你身上没有点点啊。 小狗又说， 不不，那叫蓉蓉呢，毛茸茸的蓉。 小熊想了想，假如小狗全身长满了粉红色的绒毛，就变成一只贵宾犬了。可现在的小狗又帅气又精神。 你不是毛茸茸的呀。 小狗眼珠一转， 呜呜，好吧，那叫王子怎么样？ 天哪，小熊摇摇头，要是小狗戴上王冠，穿上大泡泡袖的王子衣服， 哦，不会吧。 呜呜，那么叫冠军呢？ 小熊想到了小狗戴上拳击手套的样子，那可不是温顺的小狗。 哦，可能不是太好。 喔喔，那么叫跳跳。 你会跳绳吗？ 喔喔，哦，算了，叫帅帅。 小熊想了一会儿，小狗是很帅，假如他骑上摩托车，戴上墨镜，风把他的耳朵吹得飘起来，一定会更帅的。 小熊问：“叫我最好的朋友小狗怎么样？” 小熊想起每次他遇到危险和困难，他的朋友小狗总是会来帮助他。小狗摇着尾巴高兴起来了， 我喜欢这个名字，我喜欢这个名字。或者你可以简称我叫小狗。 小熊高兴地笑了。 小狗，这真是太棒了。 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，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《听听唐耳朵》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唐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唐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呱呱的妈妈刚给他生了一个弟弟，每天看着自己的弟弟吃奶，呱呱就非常好奇地对妈妈说： 我们一家人天天都有好饭菜吃，小弟弟也是母亲所疼爱的宝贝，为什么只给他一点一滴的奶水喝，不给他吃饭菜呢？ 有一个小朋友，他在文具柜台前从口袋里面掏出了10块钱，对售货员说： 阿姨，买一支羊毫毛笔。 售货员说：小朋友，这个羊毫啊，15块钱一支。 上星期不是10块吗？ 哎呦，那羊肉都涨价了，羊毛当然也得涨价了。 那就来一支狼毫的吧，阿姨，狼肉没有提价吧？ 呱呱学习的时候总是喜欢乱用成语。有一天，他的爸爸出差在外，呱呱想要联系爸爸，就给爸爸发了一通的信息。他在信息上是这样式写的： 我最亲密无间的爸爸，您好，近来身体是否健壮如牛？工作是否蒸蒸日上？现在我正在奋不顾身耍猴玩命的学习，老师表扬了我的丰功伟绩，我听了之后沾沾自喜。您批评我爱滥用词语，我一定前功尽弃，卷土重来。祝爸爸万古长存，您的首屈一指的小儿子呱呱。 昨天放学，呱呱回到家，进门之后他就乐呵呵地对妈妈说： 妈妈，这次考试我得了第5名，快给我煮个鸡蛋。 妈妈说：真是好孩子，你的进步真快，妈妈今天就给你煮2个鸡蛋。 谢谢妈妈。 哎，你们这次参加考试一共有多少人呢？ 5个人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空军蓝天幼儿园的赵佳怡小朋友要给我们说儿歌《大雨花花》。 大